正彤 The Way，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欢迎你来和你在2018年见面的第三天，今天各位要收收心了，所以我的节目呢就来帮助各位收心。我们继续在农历新年来临之前处理好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还在读书的朋友们好好的努力，争取期末考一个好成绩。已经工作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接下来把该处理的工作好好的处理完，然后在年终的时候拿一个丰盛的年终奖。善始善终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也是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更加认真和充满激情的去面对新的一年。我希望你是有动力的，这种动力除了来自于新的节点，也来自于新一年应该有的勇敢和自信。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阿杰。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那些音乐是那些带着浓浓的夜色感的歌曲。如果你问我夜色感是什么，我一时半会儿还真的给你解释不清楚。总之就是那些你一听到这些音符，脑子里面呢就会有华灯初上夜色微蓝的感觉，有可能还会有一点醉醺醺的，或者是彼此都看不太清楚彼此。我们可以在这种夜色的掩盖之下享受很多白天无法享受的事情。下一首歌来自 The Internet， 叫做 Girl。 The Rabbit on It With My Eyes Closed。 刚刚那首歌他们是来自于丹麦的二人另类摇滚组合 Sunniver Svegger， 其中一人哈，在乐队当中担任吉他手、乐器和主音的角色，另一个人 Sharon Fu 则担任 Bass，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主音，所以他们乐队当中两个人都唱。他们的音乐其实受到了 The Everly Brothers 非常大的启发，所以呢，他们的特点也就非常突出。通过他们两个人不同的人声转换融合，加上尖利的吉他的噪音，形成非常强大的音墙的效果。他们的音乐当中有那种五六十年代才有的简单和弦，同时兼具激烈的电器效果，非常非常的抓人。每个人都认为乐队是被 The Rolling Stone 杂志的编辑 David 在 Sport 音乐节上发现的，所以他这个惊人的发现被立即的广为传播，然后乐队就收到了无数的大牌唱片公司的邀约。但是在民间还有另外一个传闻，是乐队的成员知道了 David 要去参加 Sport 音乐节，然后他们就火速的攒了一个新的乐队，然后就开始演出了。不管怎么样，好乐队总归是没有被埋没了。他们在03年出的那张专辑叫做 We Paid On也非常值得推荐。那张 EP 专辑在2003年3月1号在丹麦音乐大奖上面被评为了年度最佳摇滚专辑。你知道这个丹麦音乐大奖有点相当于丹麦的格莱美奖，有点相当于我们的金曲奖，级别还是非常高的。那与此同时 The Rabbit on It 同时被 The Rolling Stone and Q 这两个杂志认为是当代摇滚乐的下一波巨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All my friends， 所有的朋友都喝醉了。All my friends are wasted， 他们有点在浪费时间，是不是有点像你前两天的生活？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阿杰。Stink Haps Tina Shea Chain the Rapper All my friends。 Had to rest in peace, the recipe. The rest of us are praying at the sin. I'll leave a tan if you're up right now. Hope you hear what I'm saying. All my friends are wasted. If I get lonely some nights when the angels on my shoulder slump a head, I'm stuck here with the vultures hissing and circling. You didn't call me. Call me. I'm calling, calling, calling back to you. And I hate this club, and I drink too much.

欢迎回来，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阿杰。你可以搜索公众平台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资讯。接下来要推荐一个97年的女歌手 Dara Larsson， 出生于199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2008年的时候就成为了瑞典达人的总冠军，但参加达人比赛之前，她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正规的唱歌训练和课程，所以唱歌的技巧都是从 CD 里面学习和模仿来的。真的由此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 Dara 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跳舞，便渐渐地对音乐充满了无数的兴趣。在瑞典达人的比赛当中，初赛他演唱了 Whitney Houston 的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半决赛演唱了 One Moment in Time， 决赛演唱了席琳迪翁的 My Heart Will Go On。三位评审激动得不得了，觉得他一定大有所为。没错，如今他奉献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今天节目当中我唯一选择的一首中文歌曲，郭顶《凄美地》，来听一下。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逆行，没计划扎营，割舍了是非，一去不回。我是造梦的人啊，承认若是流连忘返啊，等潮汐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 Maybe it's all down to the loss we learned. Knew for a long time for all it's worth. I wanted to run to you. What if I'm caught up and it's me you're calling? What if I'm lost now because of demons coming? When you kissed me, I felt a new freedom or something. Well,December knows me well. Cause I loved you. Does that mean nothing to you now? I loved you. Get me back on holy ground. She said, oh, I know that love is all about the winds. How it can hold me up and kill me in the end. Still I loveWe all watched till we lost the birds. Threw a rose in till it caught the turd. Knew it felt right, we were bound to burn. I wanted to run to you. Maybe I've lost count of the rooms you're tall in. Maybe I've lost count of the nighttime awning. So the trees and her are first to know. It'll all be good, just hold me well.Cause I loved you. Does that mean nothing to you now? I loved you. Get me back on holy ground. She said, oh, I know that love is all about the winds. How it can hold me up and kill me in the end. Still I loved it. Does that mean That was Dermot Kennedy, Movement Past. 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创作型歌手。十岁的时候呢，他在一个 party 上，然后听到自己的表兄在弹吉他，他当时觉得，我天哪，弹吉他怎么可以这么帅，同时吉他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音乐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直到他拥有了人生当中自己的第一把吉他之后， Digit Gray 和Glenn Hanser 的音乐也成为了周末他的心头好，他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循环的听他们的歌曲。除了音乐，足球也是周末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直到14岁，他一直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将来一定是踢足球的。等到17岁的时候，他开始要准备去读大学了，开始选择大学的专业的时候，他才真的意识到好像自己这一辈子音乐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他将来也只想从事音乐行业，所以他后来拿到了古典音乐的学位。2013年的时候， Domo 推出了自己的 EP 叫做 Dancing Under Rice Skies。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依旧不断的充分的磨练自己的音乐技艺，发行了单曲 After Rain 获得了极好的反响。 2016年，他在 Spotify 上已经收获了数百万的播放量。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他发行了他的 EP Doves and Ravens。 这张作品其实更加偏向流行风格，也找来了非常多流行音乐界的知名音乐人参与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James Blunt California and So Bad from Alexander Chen。 High heels, no clouds, sun kissed in cloud, can't stop, slow down, I want ya, I want ya. No cold, no rain, one kiss, no pain, tell me again, I want ya, I want ya.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not,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der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California, hallelujah, you and me gonna live for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So my heart, California, all I know is I'm with you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Lies you don't keep, hurt and I bleed, but you're so sweet and I want ya, I want ya, yeah.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not,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der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not,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der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eah. from me, darling. Falling out of any ever fell, leaving me with nothing. Now you're looking at my mental health, and it's a problem, and I got a lot of them. But you don't need to know, you don't need to know, you don't need to know about that.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Jess Glynn， 英国的女歌手 Black Butter Records 旗下的歌手。2014年的时候， Jess Glynn 与 Clint Bennett 乐队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 Rather Be。 这首歌以第一的高位空降在 UK 榜的榜首，并蝉联了四周。虽然后来被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反超，但是这首歌在爱尔兰、荷兰等北欧国家取得了特别特别好的成绩，所以呢 Jess Glynn 也是随着这首歌就出名了。而他个人最为出色的单曲叫做 Hold My Hand， 曾经我看过他的全英音乐奖的现场之后就被深深的圈粉了。虽然他烫着那个泡面头，但是歌声非常的迷人。随着他的个人专辑叫做 I Cry When I Love 的推出， Jess Glynn 收获了五支个人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以及之前的一首格莱美的金曲。如今的 Jess Glynn 在英国甚至是全世界可谓是正当红的女歌手。然后有人问他说，你知道你在中国非常的火吗？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他自己都特别惊讶，然后他说，我特别特别想到中国去开演唱会，如果他真的来中国开演唱会的话，我想我一定会买票去看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 FM， 我是阿杰。你可以搜索公众平台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当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资讯。 I spend my weeks on the wild and now my days they have changed.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e girl that walked awayFound my one true love. In me you found it too. A path that ran to me and didn't make it hard to choose. Cause you found me high with my heart hanging on the wall. You took a chance on me and didn't think that I was whole. You gave me hope and you let me know that oh, yeah. If I give it time it will all be mine and no. 以上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晚上的全部内容了。以后你可以在每周内周一到周五五天晚上的九点到十点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来听朝夕音乐，来找我，我来跟你分享很多很多非常好听的，无论是流行还是非常小众的歌手的歌曲。即将进入十点，今天的朝夕音乐就是这样了。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我，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文凭频率的官方微信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资讯。接下来十点打路机在等着你，我们明天见，拜拜。 Help, I lost myself again, but I remember